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再一次的见面。昨天晚上已经跟很多位弟兄姐妹见过面了。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三件礼物。那我想各位对于在马太福音这里的这个经文这个故事都已经很详细很清楚，就是讲到说有三个博士来向新生的基督耶稣在向他们敬拜。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这三位博士他是从东方来的，而且呢他们是看到天上的星象而被带领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因为他们知道在东方就是在犹太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新王诞生，因为这个新在古时候是讲到说是帝王才有这个新出现，特别是一个重要的帝王诞生的时候天上这个星象会有异象这是当时的人的信仰，当时人相信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星辰他们运转都是已经定规了这个神在这个星每一个星的位置都有一定的位置在那里，那忽然天象如果变动了有特别一个星出现的时候，那必然代表一些很特殊的情形就会发生。那在古时候就有这种的星象家特别是在这个皇帝的这个宫廷里面，他们要知道这个天上神的这个意象是什么他们要有准备，那就有这种星象家这样的人出现他们就是他们的职责就是看天象发现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要把它解读出来，要向这个帝王来报告的。所以这三位博士在我们很多现代的这种圣诞节的这个了解里面他们说是三个君王来看这个耶稣的，其实呢在经文上面说就是三个博士也就是星象家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东方有这一颗特殊的星出现，那他们就知道是有一个王会出生，他们就来拜见王。那这三位这个博士呢他们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首先是去看希律王。我们知道希律王他的出身他不是一个纯正的这个犹太人，他是以东人，那被这个被罗马皇帝来派在这个犹大地来做君王做分封王的。那当然他因为他本身他不是犹太人的身份，他就非常的担心这一位星所代表的这个犹太人的王出世了，那对他的这个王位就会有危险，因为他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大卫的血统，那当然犹太人就不会再拥护他了。所以对于这个希律王来说呢，按照他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除灭掉。但是呢他就因为这个希律王是非常狡猾的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在哪里，就要叫这个三个博士先去看如果把这个孩子能找到了，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孩子给除灭掉。所以呢这个孩子当这三个博士他们在寻找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同样的心再一次的在他们前面出现，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孩子的地方。那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三个博士三个王跟这个牛羊在一起，在这个马槽来觐见这个耶稣，其实不是这个情形，因为当三个博士走了几个月以后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到了伯利恒那里，那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所以呢，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他不是在马槽里头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啊说清楚。那当他们到了这个星停在的地方，他们也就是找到了耶稣的时候呢，他在十一节里面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啊，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教导了我们一个亲近神的一个顺序。这个顺序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看见，啊，我们先看见这个神的作为，啊，我们先看见，我们先接触了，啊，我们先有经验了，经历了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的开始，啊，我们认识神的开始。那其次呢，就是伏拜，啊，他们看见了以后就伏拜那小孩子。啊，我们也是，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就开始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位真正的神啊，所以我们就敬拜我们的神。那敬拜了神以后，还有下一步是做什么？我们就奉献啊，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啊，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来让神来使用我们啊。所以这也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亲近神的一个顺序，就在这里。那这个三个博士，他们就献给耶稣基督三个礼物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三个礼物。那三个礼物呢，我们通常看是黄金、乳香跟末药啊，我们讲在圣经上面所提到的。那在这个三个博士的身份，他们是从中东来的，他们当然是带当地的土产最好的东西来献给耶稣的。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黄金、乳香跟末药呢，是中东他们那里是特产的这些很珍贵的东西。那当然在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三样东西其实也有属灵的层面在里头啊，不只是黄金当然很贵重，乳香当然也是很好的东西，末药是一种香料啊，也是一种药物，都是可以使用的。他们说啊，后来啊，他因为这个孩子要逃避希律王的追杀，他们逃到这个埃及去了，所以呢，这个三个博士所送的这个礼物呢，刚好就是让孩子在埃及可以安顿好，可以过日子，一直等到这个希律王死了，他才回来啊。所以当然这个也有可能，这是我们比较实际的推测的。但是呢，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三样东西也有属灵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三个博士所献给耶稣的是哪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送的是黄金啊，我们知道黄金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个物质的观点来看呢，这个黄金是稀有的金属啊，我们在世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金属，太多太多了，铁啊、铜啊、银子啊，这都是很普通的很常见的金属。但是金子不论如何，仍旧到现在为止是一种非常贵重的金属。不止它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属性啊，金子可以给它打得非常薄、非常细，它仍旧是维持它的这个状态，这都是它的很特殊的这个属性。但是呢，它这个一个盎司的这个价值啊，现在已经啊，从当几十年前的两三百块钱，现在可能可以达到1000块钱啊左右这个价值。这个黄金是一个非常贵重的这个金属。那在那个世代里面呢，这个黄金更是重要的，是献给皇帝的啊，这种的礼物的啊。所以他们当要这个臣子或者老百姓要去见皇帝的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把金子给献上 啊，这个皇帝就非常悦纳他送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子是最贵重的东西，所以呢，这也代表这个耶稣基督他这个身份啊，这个因为他收到了黄金，那也代表耶稣是一个君王的身份，这也事实是如此。他是在天上的王，他来到地上，他也要做这个国度的君王啊，所以他是这个他能够收到这个黄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他应该得到的这个礼物。第二个是乳香，乳香是一个材料，是来做这个献祭的时候所燃烧的这个香啊，所以这个香也代表是一个祭司的这个身份来使用的啊，所以当这个博士把香献给耶稣基督，也代表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啊，他是在我们跟神的中间啊，他是我们的引径啊，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要借着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才能够亲近神，所以他就是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啊，他来使用这个乳香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而且呢，这个乳香也代表是他的身份啊，他的馨香的这个气啊，这是乳香可以代表他的，所以呢，也是代表这个大祭司的身份，那是多么的尊重。第三个呢，他这个博士献的是没药，那这个没药是什么？没药基本上是一种香料，也是一种药物啊，可以拿来活血、来止痛、来健胃，这是中药的这种的道理在那里。那在这个东方呢，近东呢，远东方它也是用来做防腐的啊，所以当然这个送礼没有说是啊，好像说要咒主人一样，是不是？你死这个送你死的时候你用好了，当然这个送礼它不会那样的意思，但是呢，也有因为这个没药有其他的用途，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博士把它用来这个送给耶稣基督，但是呢，也是很巧妙的啊，也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以后被拿下来。也就是用墨药把它全身抹了啊，把它放在坟墓里面，所以这三样的礼物都是用在耶稣的身上，也都预表耶稣的身份，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个混合啊，让这个三个博士所奉献的这个礼物正好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所成就的，他所为我们做的事情都能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那这个三个博士送给耶稣的礼物，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面我们也常常经历到是什么呢啊，我们中国人说的礼尚往来，是不是啊？你特别是在美国也是一样，我想在有人的地方都是如此啊，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公司里面，我们常常碰到的是什么？礼物交换，对不对？啊，这个有很多公司，他们都有一些好像惯例了啊。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啊，公司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包一包礼物，说这个价值是10块钱、20块钱的礼物，你包好放在圣诞树底下。啊，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大家摸彩啊，然后换。你这个你拿到这一包啊，他拿到另外一包，大家都是非常欢喜高兴，因为呢我们交换礼物。那当然这不只是在公司里面，亲戚当中也是如此啊，你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其他的这个长子啊，你都送他礼物去。当你送圣诞礼物去的时候，他说哎，我这里也有一份礼物预备着给你啊，请你带回去啊！所以我们人跟人当中交往，我们也都有礼物的交换 特别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在以斯帖记里面最后记载的说，犹太人庆祝他们脱离了这些仇敌的这计谋，要把所有犹太人杀掉的计谋，那他们就设宴欢乐，彼此馈赠礼物，馈赠礼物，并且呢，他们周济穷人啊，所以这是一个欢喜快乐、一个喜庆的一个习俗啊，中外都是如此的啊。要庆祝的时候呢，大家都在交换礼物啊，来欢喜快乐。那当然，当耶稣基督他降生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收到三件礼物了。那耶稣基督有没有送给我们礼物呢？有没有？当然有了。耶稣自己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礼物，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啊？这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在罗马书里面啊，我们看到了罗马书五章里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他收到了三个礼物以后，他怎么样的赐给我们哪三样礼物出来。第一个礼物，我们从保罗上面他所教导的，在第五章第一节里面，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原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他赐给了我们一个受到赦免的礼物啊，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离啊，我们碰到，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是害怕的啊，看到神的时候，我们是会死亡的啊，因为我们是罪，神是圣洁，罪跟圣洁是不能够相碰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呢，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他代死，他满足了神对罪的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被神所赦免了，我们被神所称义了，那我们就可以跟神重新和好，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披戴基督，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的，但是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白袍子啊，我们把这个白袍子披戴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样，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纯洁的人。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神来重新和好，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不会再怕神，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父亲。耶稣基督说神是他的阿爸父神，我们也是他的，神也是我们的阿爸父神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做基督徒就有这样的福气啊，能够跟神重新和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世人是如此如何啊，世人他们都是身负重担啊，他们因着罪受着罪的辖制，他们受着罪的逼迫压迫，他们日子是非常的辛苦的啊，这种的压力担在这个肩膀上面是非常的难过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气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里面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光景啊，我们把我们的担子都放下来啊，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提起了啊，我们只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呢？他的样式是柔和，他的样式是谦卑，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啊。我们学习他的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和平，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他赐给我们的安息，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第一件礼物。那第二件礼物呢，就是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从耶稣那来得到的第二个恩典，第二个这个礼物呢，是能够进入在他的恩典当中。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是进入他的恩典当中，现在我们已经就有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而且不只是如此，我们是将来还有永生的盼望啊，这是比现在更美好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的这个得到这个恩典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这里保罗说，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得到进入。这个进入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大摇大摆的就能够走到神的面前，不是的。啊，这个进入的意思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在这里一个例子，就好像在一个皇宫里面啊，我们要觐见这个皇帝的时候，不是我们大摇大摆我们就可以进去的，而是要有一个人带着我们啊，到了皇帝面前来宣布说，这一位是某某某啊，他要来觐见你。那这一位带着我们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了啊，是这一种的啊，这一种的意思在里头。所以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我们就可以见到神了，不是的啊，我们永远靠着自己没有这个办法啊，世世代代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费了多大的事情想要亲近神，想要借着自己的能力，借着自己改变自己，能够达到这个神的位置，没有的，没有人能够如此啊。所以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陪伴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会悦纳我们啊。而且呢，不只是现在神悦纳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会得到这个神的荣耀啊，和神分享他在天上的荣耀。那这是多么欢喜快乐的事情啊！我们不止在地上，我们知道地上有很多的辛苦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悲哀的事情，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啊。但是呢，到了天上的时候，这一切东西神都会把我们抹掉啊，我们在天上我们是有喜乐啊，在天上我们是有啊跟神一样的荣耀在那里，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所盼望的事情。那第三个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三个神赐给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而我们被神的爱所浇灌啊，我们可以坚强的面对外面来所有的一切的逼迫和患难。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困难啊。这是在这个罗马书5:3-5里面所讲的啊。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患难啊，这些患难可能是撒旦的攻击，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呢，是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是要来操练我们啊。那在操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欢欢喜喜，因为知道在操练以后我们会有得到很大的好处啊。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是从这个撒旦来攻击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正面的这种的心态来面对啊，我们不要说是因着这个患难来到了啊，我们就沮丧啊，我们就是非常的这种的烦恼啊，我们不要用这种的心态来对待。因为什么呢？因为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从撒旦来的这些患难，不见得是对我们有坏处啊。我们有神的保守，他在旁边带领着我们啊，我们就会能够面对着这些的啊，这些冲击啊，这些攻击啊。所以呢，在最后，神必然会让我们能够得胜。那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面对的这些啊患难，来操练我们，来试炼我们。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经历了患难，第三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啊，这是我们在面对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借着这个患难，我们就会有一种忍耐的心。这个忍耐不是一个好像啊事情发生了啊，我们痛痛苦苦的在那边忍受，这不是啊保罗所说的忍耐啊。保罗说的忍耐是我们一个正面的面对这个所发生的这些困难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患难啊，让我们能够更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变成老练。老练这个字很难解释啊，可以讲的可以大体说是，就是说人经过从神那来的这种患难来炼净我们以后呢，就会产生，我们自己会产生一种纯洁、美好、坚强的这种的品格啊，这种的品格就能够装备着我们来面对着更大的这种的困难。所以当我们老练了以后，神就会让我们啊，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见证荣耀他的名了啊。所以圣经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要配上这个宝剑，就是神的话。这是为了什么啊？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的，这些攻击的，特别从撒旦方面啊，从神方面也会来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我们。当我们穿上这些军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担心我们会不会这个在这个撒旦的攻击当中受到伤害了啊。这些军装，属灵的军装是保护我们的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把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老练的这种的状态啊。我们有这样的品格啊，我们都是啊，穿上以后呢，我们就不会受到这种黑暗的攻击，这样的伤害。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就赐给我们这三样礼物，是多么的美好啊！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啊福气啊。第一个，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赦免的礼物啊，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跟神重新和好了啊。我们也可以进入到恩典里面，在世上我们就已经啊得到这个天国的福气。那但是呢，在永生里面，我们更是欢喜快乐的来盼望有永生的更美好的和神的同在，并且呢，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因着神的爱的浇灌啊，我们更坚强，可以抵挡不同的这种的攻击。啊，从这个三个礼物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一直在所教导的信、望、爱啊，这三种，也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主啊，他赐给我们这三样这样美好的礼物，让我们在每天的生命当中， 我们都可以享受得到，并且在永生当中也可以盼望得到。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信望爱这三样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向世人夸耀。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主啊，求你也真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出来，能够借着我们的光景也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和我们一样的能够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